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1集，木生整个人哗的从水中跃出，跑脚还滴滴答答的落着水，他的眼眸漆黑，定定望着他，闪烁着骇人的光。 你说什么？阿姐怎么了？ 妙妙看着他的神色，顿了顿，往旁边一指，冷静地答道： 快去，那边，他已经走了半个时辰了。 你在这等。 木生身影一闪，如风掠过他，转瞬就消失了。妙妙闭了闭眼睛，眼前明月皎洁，独照空荡荡的密林，高耸的云山像无数侍卫密密地包围了他，清泉拍打溪石，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。他苍白的脸对着月亮轻轻一审，不远处有栖鸟长鸣一声，离开枝头呼啦啦振翅而去。端阳帝姬一个人坐在青铜树下，一阵又一阵的风吹来，林间树叶响动，哗哗啦啦，犹如无数张嘴窃窃私语。他将自己缩成一团，乌黑的眼睛惊恐地四下张望。 不能怕，我不能怕，我要在这里等柳大哥回来。 他骄傲地昂起下巴，左顾右盼。 我堂堂端阳帝姬，岂会害怕一个人待个一时片刻的？ 风声愈来愈大，他感到手臂一阵寒凉，好冷啊。 端阳殿下，端阳殿下。 隐约间有人在叫他，他一怔，先惊后喜，这林子里还有认得他的人。长时间的奔波颠沛，被困在这幻境中，他的情绪早就到达了一个临界点。他无数次的幻想过，倘若这时候有母妃派的人来找他，接他们回宫去，该不知道有多幸运。 端阳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 声音越来越近时，他反倒警惕起来，内心惴惴不安。那兴善寺内鬼魅也能说话，万一……不行，不能想，越想越害怕。他鼓起勇气，死死盯住不远处树木的枝干，默不作声，开始数起上面的叶子来。那声音又清晰了一些。 端阳殿下，柳福义出事了。 柳大哥出事了。 他内心猛惊，脱口而出。 是啊，殿下。 那声音显得很焦急。 他被困住了，急等着救援。殿下快随我来。 端阳立即站起身来，刚想迈出一步，却猛然止住，一时间陷入两难。柳大哥说了，让他在这棵树下等他回来的。 哎呀，殿下，来不及了，快随我来呀。 那个声音催促着。端阳一时间又急又慌，进退两难，许久才道。 那他找到牧瑶了吗？ 要是牧瑶被救下来，肯定不会看着他遇险，或许还有一搏之力。那个声音愣了一下，应道： 哎呀，救谁呀，他都自身难保了。 他顿了顿，接着劝他： 殿下，现在柳福一只有你能救，你快随我来吧。 只有我能救了，只有我能救了。 端阳脑子里嗡的一下，热血上了头。方才发过誓的，他想， 我说过要保护柳大哥不受一点伤害，说到便要做到。那你等一等，我就来了。 他想了想，回过身去，唰地撕掉了贴在树上的符咒，转而贴在了自己袖口。 这是柳大哥亲手写的符，只要带在身上，就能保我平安了吧？ 此时端阳浑然不知，这威力巨大的镇鬼符纸从特定位置上撕下来的一瞬间，就变成了一张普普通通的废纸。 他袖子上贴着这废纸，毫不犹豫地迈出了安全区，向前走了两步，望见林中站着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头，穿着一身青黑短打，正眯眼望着他。他急急问道， 他在哪里呀？快带我去。 那须发洁白的老头茫然四顾，冲着空气和蔼地笑了笑，小心翼翼道， 哎呀，这个小老儿眼睛看不清楚，殿下随我来，跟进些啊。 端阳一路跟着他走，待到走过一丛高耸的蓬草时，他无声无息地蹲在了蓬草后面。 殿下，殿下。 前头的人发觉他没跟上来，回过头来四处寻觅。蓬草背后，帝姬用双手死死捂住了嘴，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音，浑身抖成了一团，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。这个老头他没有脚。另一边，小小的一团火光是暖黄的颜色，映着柳拂衣的脸，倏的一声，那一抹黄慢慢变作了灰紫，黄纸的边缘卷了起来，细细的烟雾升腾起来，手中最后一片追踪符也燃成了灰烬。寒鸦四起，一排乌压压的蝙蝠哗啦啦掠过他的头顶。越往前走，前路越狭，他跟着那几乎淡得看不见的烟雾走，冷静地观察四面的响动，猛地一手拨开树枝，果然见到前面的空地上出现了一对黑影，左右各四，整整齐齐，无声无息地抬了个血红的轿子，正在飞快地走着。那轿子也像是幻影似的，细节全融在模糊不清的光晕中，随着前后摆动，几乎飘飞出了几缕红光，最后的一点烟雾彻底消散在了此处。柳拂衣无声跟着，没有看见那棵被木摇刻了菱形标记的树，也就是说，他现在彻底脱离了陶营刻意困住他们的地方，正往妖物的大本营去。不知何时，他心中有一股强烈的预感，感到那红色轿子里坐着的就是木摇。 他还好吗？ 他决心不再等了，将身上仅剩的十张攻击属性的符纸一一排开，飞快地抽出了三张来，沾了快要干涸的血迹一笔划过去。三张符纸迅速燃烧起来，转瞬间凝成了一把狭长的光剑。柳拂衣握住剑柄，从树丛背后一跃而出，光剑带着熊熊烈火猛地向下劈开，血红的轿子咣当一下落了地，抬轿的黑影四散逃开，发出凄厉的鸣叫。柳拂衣轻盈地立在轿子顶上那个小小的船尖上，剑锋转了一周，宛如砍菜切瓜似的，将那八个小鬼拦腰斩断。这时黑气凝成的怨灵沾到光剑的刹那，全部惨叫着消散。四周安静下来，荒郊野岭，树木葱翠，地上落着一顶血红的轿子，那红漆的颜色格外刺目，就好像被涂满了鸡血。轿子口的厚重帘子上依稀绘制着鸾凤和鸣的纹样，下面坠着流苏一动不动。柳拂衣犹豫了片刻，照理他应该警惕陷阱，不该轻举妄动，可他此刻心乱如麻，脑海中依稀回忆起许多被他遗忘的事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